第二節，嗱頭先我哋提到嗰、那個即係統計學嘅嗰、那個推敲嘅方法咧， 嚇、啊，即係武漢嗰個4-5% 人感染率嗰個問題，嚇、啊。咁其實呢一個結果咧，就啱過去呢個星期喺香港媒體都睇到嘅。咁但係對於即係呢個可以重新提一提啦。一個更加即係重要嘅消息就係話咧，如果你喺來自武漢嘅人嗰度，我當你去抽樣抽得足夠多，總之係喺武漢居住緊嘅人入邊，你去抽樣檢查。嚇！亦都假設就係呢啲人喺武漢入邊好混群地分布咯，咁當然係呢個好天真假設啦。咁如果你都揾到係4-5% 人嘅話咧，咁其實就係、是、即係基本上咧，成個武漢嘅人口可能就真係有成4-5% 人咧係應該係要確診。 嗯。 咁如果即係睇翻武漢嘅人口係上千萬嘅嘛，咁、啊、如果係10,000,000入邊嘅4-5% 咧，即係講緊武漢嘅確診人數應該係40,000-50,000，而唔係而家嘅70,000+咯。 係啊， 而家報出嚟數係70,000+，但我哋其實喺個疫情期間都睇到好多就係話有一啲喺武漢嘅病人，其實唔止喺武漢病人㗎。首先而家喺歐洲都睇到嘅，有一啲病人係未入醫院、未確診到就已經係相信係因為嗰個武漢肺炎而死。咁呢一啲嘅數字冇數入去嘅時候，你就睇到就係話咧，嗰、那個喺武漢嘅時候咧，嗰、那個冇被確診嘅人嘅數字係可以非常之大。咁、嗯、對於未來嚟講，相信歐洲亦都係啦。咁可能個疫情結束之後再檢查身上面嘅抗體，你大約亦都知道咧，可能你會睇到嘅數字就係咧，美國可能嗰、那個能夠捕捉嘅確診嗰個數字咧，就會比較準確啦，因為嗰個檢測嘅技術比較成熟，嚇佢哋個系統亦都調動起上嚟。 嗯， 我哋第一次講嘅德國亦都會係另外一個例子啦。另外仲有一個係冰島，嚇呢幾個國家佢本身嗰個嘅檢測，預先去追即係追尋呢一個嘅帶菌者咧，嗰、那個系統係超前操作嘅，嚇就唔係話到原來有10,000人，你先得20,000套 kit， 然之後先能夠捉到20,000人翻嚟去分醫院，即係就唔係呢回咁嘅事咯。咁好多嘅事後檢討，究竟實際嗰個嘅感染數字啊？同埋嗰個死亡率啦，你會發覺就冇得呃噶啦 嚇。你提到冰島嗰個咧，就佢有一個比較好嘅條件咧，就因為佢人口少啦。咁最恐怖嘅地方就係話佢測到嘅應該係有成一半嘅人係冇病徵而帶有呢、這個 係 病即係、就是、病毒嘅。 係啦，呢樣亦都即係亦都係間接去一個唔好話間接啦，幾直接支持咗戴口罩嗰個作用啦。 係啊，嗰、那個就係防止你自己嘅病毒擴散俾人哋啊嘛，係嘛？雖然你覺得你自己係冇事嘅嚇，咁、啊、但係我哋去講嗰個武漢嘅時候咧，就大家可以用一個頭先統計嗰個數字去推敲啦。譬如話佢有咁嘅人口，假如佢有咁嘅感染率嘅時候，咁應該有幾多人係死亡咧？咁可以用呢、這個即係比例去計嘅，咁呢個同官方嗰個可以做一個對比啦。咁但 anyway 呢、這個即係我哋要到將來有咁嘅機會，真係攞到一啲比較可信性較高嘅數字，我哋先再睇。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都恆常㗎啦。我哋幾節目我哋又講就係、是、嗰個疫苗個發展嘅問題。咁咧就Microsoft 嘅前主席Bill Gates 咧就都大力嘅近排咧好高調地去談及呢個問題啊，咁就我相信佢可能佢私底下都投資咗好多錢落去啲疫苗嗰度，咁但係佢投資落去，我諗應該都有翻唔上下份量嘅，係嘛？咁據你所知，而家疫苗嘅情況係點啊？ 嗱，咁呢度咁講啦，其實正式喺而家節目出街嘅呢刻嚟講咧，應該就已經有20種。潛在嘅疫苗嘅 candidate 準備攞去試，咁分布喺世界上都唔同嘅地方啦嚇。嗱、我由早嗰度開始講翻先啦。其實我哋最早報道嗰個mRNA-1273嗰只疫苗咧，大約就喺3月中開始進入第一期嘅測試噶啦。咁嗰陣就初步招募咗40多位嘅志願者，好快亦都揾到人，亦都測試緊。打完第一針之後要等28日先至再打第二針，先、至再可以評估到個結果。咁所以你計下3月中到4月中打第二針。跟住到再要等一段時間，等佢個身體建立一個免疫力嚇，然之後希望成功，希望喺佢哋嘅血液度可以檢測到足夠嘅抗體出嚟，咁先叫做完成咗嚇初步嘅呢一個嘅認證。咁、另外其實來自大陸都有消息嘅，咁就係話佢哋相傳又係用就唔係用 mRNA 啦，就用一種腺病毒嚟做基底咧。就去發展一個大陸自己版本嘅疫苗，咁大陸係相傳係一個軍方嘅醫院， 就發展咗出嚟，咁佢哋亦都有首批嘅研究員去用自己嚟去做測試，咁佢哋聲稱就喺呢一個美國嘅 mRNA 1273嗰隻疫苗嘅之後嗰日咧，就自己亦都開始自己打咗自己第一針啦，咁樣。咁但係同一個標準嘅時間冇得慳嘅，就係、是、你一定要係等到某一個期間之後再打一個加強劑，再睇下有冇一個足夠嘅效果走咗出嚟。咁另外就牛津大學，我哋就上一兩集有提過啦，就係佢哋都開發咗疫苗出嚟，準備去招募呢一個嘅即係試藥嘅人嚇。咁但係可能開頭亦都有一啲嘅動物嘅測試。咁如果講到 Bill Gates 呢一個咧，就係佢哋係應該喺美國嚟講咧，第二隻疫苗係可以攞到政府嘅批准進入人體測試階段嘅。咁而家其實喺呢一刻咧，就 Bill Gates 呢一個即係我諗由佢個 foundation 捐出嚟嘅呢一隻咁嘅疫苗嘅版本叫做 INO-4800 啊，即係究竟入面係乜嘢嘅基底同咩成分咧？咁我自己一時間都未留意得到。咁但係就講緊而家呢刻就開始招募志願者。咁亦都係需要咧接受兩劑嘅，第一劑打完之後隔28日打第二劑，然之後再睇下嗰個嘅成效如何。咁因為咧佢嗰個即係你計下條數啦，3月15日係第一個測試，咁而家係講緊隔咗係有成3個幾禮拜時間啦。咁即係呢一隻 Bill Gates 版本嘅疫苗咧，比起先前 mRNA 1273個結果咧，又會再褪遲多。差唔多一個月咁先至能夠走咗出嚟咯，咁就即係疫苗嗰個嘅 update 咧，咁大約就係咁多先。係， 但係我相信即係所有國家而家都去競賽緊啊，邊一個開發呢個疫苗先咯？咁日本都似乎都係佔先機啊。 嗱咁嘅其實就疫苗還疫苗啦，藥物還藥物。其實喺藥物嗰個競賽就更加激烈，因為其實剛剛喺過去呢個禮拜咧。已經有原有一啲想試嘅藥物就進入咗人體測試啦。另外就繼續有啲新嘅發現啦。咁呢度可以同大家去再數一數出嚟。咁喺疫情最開頭嘅時候咧，其實講緊嗰隻瑞德西韋，就係一隻美國原本攞嚟去醫伊波拉病毒嘅嗰隻藥。呢一隻係一隻實驗嘅藥嚟嘅，就仲未去正式擺到出街嚟去話去對任何某一隻病係有效係未知嘅。咁而家就公開咗個配方。攞出嚟去試，目前嚟講，美國自己試緊，台灣試緊，香港有醫院都攞咗嚟試。咁我願意相信咧，即係你話如果美國要攞諗住去幫英國幫阿 Boris Johnson 嘅時候，可能都會攞埋呢個藥嚟問下 Boris。 好似係啊，好似係啊， 我願意相信就係話佢即係美國能夠攞得手支持嘅，應該就係攞佢呢只最即係佢認為最耍家嗰只藥噶啦。係 啊，佢係咪嗰個係阿 Donald Trump 推薦嗰只藥嚟？ Donald Trump 唔止推薦一隻嘅，而家即係 Donald Trump， 即係我諗佢因為自己本身就可能都有商人出身啦，佢可能聽到邊個初步即係 sell 到俾佢聽有效，佢就應該都會 approve 㗎啦嚇。即係因為 Donald Trump 自己都幾中意食下即係呢種藥嗰種藥嘅。以我所知，佢就食緊一隻生頭髮嘅藥㗎嘛。Donald Trump 自己都認。 OK 係 啦係啦。嗱咁呢個題外八卦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都同大家報道過咧，喺日本嘅富士菲林啊，即係一隻原本係開發化工啊呢啲菲林材料嘅公司咧，佢就搞埋製藥。咁呢個就係日本自己公司嘅本事嚟嘅。你如果即係大家都聽過啦，雅馬哈又整鋼琴，又整賽車引擎噶嘛。咁呢一個嘅富士製藥咧，佢就整咗一隻叫做法匹西韋。咁法匹西韋咧就喺呢一個疫情喺大約一月尾二月頭開始嘅時候咧，就由大陸嘅醫生咧喺呢一個嘅武漢同埋喺深圳嘅醫院曾經使用過，就以佢哋嘅研究結果初步顯示咧，嗰、那個嘅病情咧中位數咧可即係由初次確診陽性至到揾再檢測唔到變成陰性咧，那個病情嘅中位數大約係19.5日。大約3個禮拜到，但係話咧有服用呢、這、一個日本嘅呢一隻法匹西韋或者叫 African 呢一隻咁嘅藥咧，就將嗰個嘅病情咧去大大縮短到4日嘅。咁如果係咁，係一個幾明顯嘅信號嚟嘅。咁所以咧，而家日本啊，佢本身個富士嗰呢一個公司咧，亦都非常審慎。即係當佢接受其他國際訪問嘅時候，就問呢藥係咪有效咧？咁佢一路係唔敢去承認。咁而家日本咧正式將呢隻藥就喺日本本土嗰度去試， 咁而家咧正式個結果係未出嘅，咁但係根據日本共同社嘅消息，啱啱呢個禮拜消息講咧，就係話咧，似乎日本政府係曾經接觸過呢個富士嘅藥廠，就開咗綠燈，就鼓勵佢哋咧就將呢只藥嘅存量咧就增加三倍。而家佢呢只藥嘅存量咧就應該係足夠去救治70万人嘅。咁如果佢增加三倍，即係講緊可以一下救治超過，即係係超過200万人嘅時候咧，咁嗰個嘅即係下嘅呢個賭注都幾大。咁但係我自己又純粹好天真樂觀地去諗啦，即係如果係由政府佢真係曾經做過呢個行為去鼓勵呢個商家去生產嘅話咧，似乎係大家都願意相信咧呢一隻咁嘅 African 或者叫法匹西韋呢只藥咧係應該可以成功嘅。咁而家世界上除咗日本之外有試呢只藥啦。以我所知，可能我唔知有冇記錯，澳洲唔知有冇，但系我知道另外一個國家咧，係一個唔信任美國國家咧，佢亦都開始去試啦，就係伊朗。伊朗佢就應該就係冇接受到瑞德西韋呢一種藥，但系佢見到日本呢只法匹西韋咧，就亦都會臨床去試。咁呢一個就係即係最我自己認為最有希望嘅兩隻藥啦。咁另外再講翻就係法國，佢亦都有人去研究咗，就係將嗰只抗瘧疾嘅藥再撈埋一隻嘅抗生素去食咧，亦都係有效嚇。一隻嗰只叫做唔知勁氯喹嘅呢一種藥。咁呢種藥咧，其實咧Donald Trump 亦都容許咗咧喺美國嗰度去做一個研究同測試啦。咁實際上個療效係點咧？咁都係又係要等臨床嘅結果先至知。咁藥物嗰度有個好處嘅就係咩咧？有一啲嘅藥咧已經係現成註冊咗嘅藥嚟嘅，瑞德西韋未正式註冊有任何嘅臨床效益，咁所以咧，就算瑞德西韋得咧，你都要即係都要有一個手續上嘅階段。咁但係譬如好似法匹西韋嘅呢啲咁嘅藥咧，佢原本已經係註冊咗可以攞嚟醫一啲流行性感冒嘅。咁如果萬一佢係可以攞嚟醫埋呢一個嘅武漢肺炎嘅話咧，咁基本上就省卻咗嗰個中間嗰個註冊階段，就直接可以由廠商直接生產就供給去全世界咁就得㗎啦。即已經係有一個量產咗嘅產品已經出現喺呢個世界上邊。咁另外嗰只抗瘧疾藥嘅配方亦都係一樣啦。佢有一個現成嘅成藥喺呢一個市面嗰度，如果得嘅話咧，就會係一個好大嘅喜訊啦。咁但係藥物始終就係話咧，佢係等你病嗰時有得醫嚇。咁但係如果佢係能夠大大縮短咗個病期嘅話咧，就令到嗰個人嘅健康成本風險，甚至乎成個社會嘅成本風險咧，就可以大大降低啦。咁我諗咧，就對於嗰個穩定社會嚟講，穩定人心嚟講，就同埋經濟嚟講，就可以起好大嘅作用啦。咁再俾我講多一樣啦，就係、話其實係啱啱呢個星期嘅，就係由澳洲團隊出嚟嘅發現，就係、一隻 suppose 係攞嚟醫頭虱嘅藥，一隻叫伊維菌素啊，一叫 ivermectin 啊，好似呢一隻，一聽個名字應該係一種抗生素嘅一種咁嘅藥劑啦，就攞嚟去對抗呢一個頭虱嘅，就係話咧佢喺嗰個嘅實驗室嘅培養基上邊咧。就可以喺24至48小時之內就將嗰啲咁嘅武漢肺炎病毒就清空曬。咁就有人就話啦，如果呢隻藥攞嚟內服，咁可唔可以喺個身體上幫我都消滅到呢啲武漢肺炎嘅病毒菌咧？咁樣咁而家就未去做到臨床測試。究竟確切嘅劑量係俾幾多支？擺喺人體身上邊食，個效能同喺個培養基度做，其實亦都可以係兩個世界差好遠嘅嘢嚟嘅。咁能唔能夠做得到咧？咁其實而家又多一隻藥去準備去要設計一啲臨床嘅試驗嚟去試咯。咁而家呢度數緊就係話有初步證據顯示係得嘅藥。有嘅，咁而且有一啲甚至乎係現成嘅成藥，亦都有嘅。咁如果純粹以我個人嘅直覺嚟講咧，我會認為日本嗰個法匹西韋咧嗰個嘅潛能就會比較大。咁萬一成功嘅話咧，咁佢亦都係一個最快能夠去幫助到全世界嘅方案。即係你會睇到病毒，即係 Made in China， 最後嗰啲去探測呢個病，檢測美國、德國嘅科技。製藥就是日本的科技，甚至可能美國亦都係有份，跟住最後疫苗咁亦都係離唔開咧呢一個嘅美國嚇。咁究竟中國嗰度個疫苗成唔成功咧？嗱，咁純粹好善心地祝願咧，我亦都希望中國個疫苗係成功嚇。咁因為始終而家呢個係一個全球嘅問題嚇。咁但係就當然我亦都希望就係話如果 同一時間有多過一種疫苗是成功，然之後亦都可以馬上進入量產供應呢個世界咧，咁亦都即係我希望啲嘢越快越好啦。 係，即係用一個比較普世啲嘅角度去睇啦，就即係唔係話你哦，你啲疫苗搞掂，搞唔你自己，因為即係個世界大家都要交流嘛。你搞掂你自己，你搞唔掂人哋，最終你自己都會受害嘛。 其實我都寧願係多嗰個國家搞得掂嘅，因為始終就係你對於你就要面對呢個世界上面嗰政治博弈風險。你都知而家有啲國家就係佢係有好大嘅醫療用品產能，但係佢啲質量可能未必好，但係又要擺到明嚟 hold 住啲貨喺度，又要你貴一貴買，咁你就會即係當你出現個壟斷嘅時候就會係咁。即係偏偏好諷刺就係話原本全球化就係唔想有壟斷，但係而家你就係因為有啲地方可以好平咁去做嘅時候，就結果就去包住。包曬嚟做咁樣， 係啊，所以呢、這個即係我諗過疫症過後之後咧，大家重新要諗過，即係無論個生產啊、流通啊，或者係嗰個醫療保險咧，要全盤要重新去思考過咯。咁我哋呢度就係結束啦，我哋下一節就翻嚟講講其他嘅科學新聞啦。